条知识快讯。根据最近的一份调查得知，香港将会有一半的护士有意移民，加上英国放宽对 BNO 持有人成为公民的要求，不少港人也萌生移民英国的念头。那么就像我们之前做的移民系列一样，到底英国在医疗方面有什么不同呢？英国的国家医疗保健服务系统 NHS 支出主要是由全国的税收与国家保险所支持，向英国公民提供免费的看诊服务，包括大部分的医疗服务，比如预防保健、急诊、生育、疾病护理等等。低收入者、未成年人、长者等更有可能免除所有的费用。英国看病以预约制度实行，需要先通过上网登记、电话或现场预约全科医生，要等候大约1至2个星期，再由他们转介到相关的专科，才能正式诊症治病。到 NHS 医院看病时，也需要医院审核与检查相关的文件，才能知道这次诊症是否符合 NHS 的免费资格。NHS 主要是为英国公民而设，而 BNO 持有人则需要办理签证的时候缴交健康税，每年为624英镑。另外，还有以下人士也可以享受 NHS 的服务：第一，拥有英国永久居留权人士。第二，已缴纳保险税的海外英国公民。第三，获得英国工作许可并已缴纳每年624英镑的 IHS 的医疗附加费。第四，在英国的全日制外国留学生并已缴纳每年470英镑的 IHS 医疗附加费。第五，是有 NHS 资格人士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并已缴纳医疗附加费。第六，是欧盟居民有英国的居留权人士。第七，拥有英国难民的身份。在英国公营医疗看病，基本上需要自行付每次每件药品约9.15英镑的药费。其实香港基本属于英国医疗体制，两者的差异并不大，所以英国的医疗体系香港人应该会比较容易适应。市民可以到医管局下面超过20所普通科门诊预约，以优惠价格看病，有需要的话也会被转介到专科。这一点英国与香港相同，但英国在大城市设有紧急治疗中心，无需预约，只要符合 NHS 资格的人士就可以使用，包括在 NHS 的私家诊所也同样是免费的，并且符合资格的人士可以享有3项免费医疗服务。第一，就是手术，包括产子、癌症等等。第二，就是验血服务。第三，就是身体检查。根据2014年彭博健康护理效率指数，香港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全世界最长的，也是全球最有效率的医疗护理系统。根据2017年英联邦基金健康评估，英国的医疗水准在一系列发达国家，包括美国、挪威等，都是排名第一，护理流程、管理效率、平等性等都在榜首。而救护车服务，香港与英国都一样，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，可以致电999，告知现场情况与地址，救护车会尽快赶到，而且政府救护车不会收费。但是在英国值得注意的是，英国在打击滥用急症服务方面是非常严格的，香港都是以酌情处理，而英国的急症服务非紧急情况下是不会被接纳的。那今天就简单分享一些关于英国的医疗制度吧。如果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分享一下哦，还有记得订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